第八十二回，老学究讲义景完心，定潇湘失魂惊噩梦。话说宝玉下学回来，见了贾母，贾母笑道：“ 好了，如今野马上了龙头了，去吧，见见你老爷，回来散散去吧。” 宝玉答应着去见贾政。贾政道：“ 这早晚就下了学了吗？师傅给你定了功课没有？” 宝玉道：“定了，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念文章。”贾政听了点点头，应道：“ 去吧，还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。你也该学些人工道理，别一味的贪玩，晚上早些睡，天天上学早些起来，你听见了？” 宝玉连忙答应几个事，退出来，忙忙又去见王夫人，又到贾母那边打了个照面，赶着出来，恨不得一走就走到潇湘馆才好。刚进门口，便拍着手笑道：“ 我依旧回来了。” 蒙可里倒唬了黛玉一跳，紫鹃打起帘子，宝玉进来坐下，黛玉道：“ 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，这么早就回来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哎呀，了不得，我今儿不是被老爷叫来念书去了吗？心上倒像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，好容易熬了一天，这会子瞧见你们，竟如死而复生的一样。真真古人说，一日三秋，这话再不错的。” 黛玉道：“ 你汕头去过了没有？” 宝玉道：“ 都去过了。” 黛玉道：“ 别处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 没有。” 黛玉道：“ 你也该瞧瞧他们去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这会子懒得动了，只和妹妹坐着说一会子话吧。老爷还叫早睡早起，只好明儿再瞧他们去了。” 黛玉道：“ 你坐坐，可是正该歇歇去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哪里是乏，只是闷得慌，这会子咱们坐着才把闷散了，你又催起我来。” 黛玉微微的一笑，应叫紫鹃：“ 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，二爷如今念书了，比不得头里。” 紫鹃笑着答应，去拿茶叶，叫小丫头子沏茶。宝玉接着说道：“ 还提什么念书，我最厌这些道学话，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，拿它空空名混饭吃也罢了，还要说待圣贤立言，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，更有一种可笑的，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西，东拉西扯，弄得牛鬼蛇神，还自以为博傲，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？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，我又不敢为傲，你这会子还挺念书呢。” 黛玉道：“ 我们女孩家虽然不要这个，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，也曾看过，内中也有尽情尽理的，也有轻微淡远的，那时候虽不大懂，也觉得好，不可一概磨倒。况且你要去功名，这个也轻贵些。” 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，心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，怎么也这样嗜欲熏心起来，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，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。正说着，忽听外面两个人说话，却是秋文和紫鹃。只听秋文道：“ 袭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里接去，谁知却在这里。” 紫鹃道：“ 我们这里才沏了茶，索性让她喝了再去。” 说着二人一齐进来，宝玉和秋文笑道：“ 我就过去，又劳动你来找。” 秋文未及答言，只见紫鹃道：“ 你快喝了茶去吧，人家都想了一天了。” 秋文啐道：“ 呸， 好混账丫头！” 说的大家都笑了。宝玉起身才辞了出来。黛玉送到屋门口，紫鹃在台阶下站着，宝玉出去才回房里来。却说宝玉回到怡红院中，进了屋子，只见袭人从里间迎出来，便问：“ 回来了吗？” 秋文应道：“ 二爷早来了，在林姑娘那边来着。” 宝玉道：“今日有事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 事却没有，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，如今老爷发狠叫你念书，如有丫鬟们再敢和你玩笑，都要照着晴雯思琪的例办。我想服侍你一场，赚了这些言语也没什么趣儿。” 说着便伤起心来。宝玉忙道：“ 好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只好生念书，太太再不说你们了。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，明日师傅叫我讲书呢。我要使唤横竖有麝月秋纹呢，你歇歇去吧。” 袭人道：“ 你要真肯念书，我们服侍你也是欢喜的。” 宝玉听了，赶忙吃了晚饭，就叫点灯，把念过的四书翻出来。只是从何处看起，翻了一本，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，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。看着小注，又看奖章，闹到梆子下来了。自己想到，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，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，便坐着呆呆的呆想。袭人道：“ 歇歇吧，做功夫也不在这一时的。” 宝玉嘴里只管胡乱答应，麝月、袭人才服侍他睡下，两个才也睡了。及至睡醒一觉，听得宝玉炕上还是翻来覆去。袭人道：“ 你还醒着呢吗？你倒别混想了，养养神儿，明儿好念书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也是这样想，只是睡不着，你来给我揭去一层被。” 袭人道：“ 天气不热，别揭吧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心里烦躁得很。” 自把被窝退下来，袭人忙爬起来按住，把手去他头上一摸，觉得微微有些发烧。袭人道：“ 你别动了，有些发烧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可不是。” 袭人道：“ 这是怎么说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 不怕，是我心烦的缘故，你别吵嚷，省得老爷知道了，必说我装病逃学。不然怎么病得这样巧？明儿好了，原到学里去就完事了。” 袭人也觉得可怜，说道：“ 我靠着你睡吧。” 便和宝玉捶了一回脊梁，不知不觉大家都睡着了。直到红日高升方才起来，宝玉道：“ 不好了，晚了。” 急忙梳洗毕，问了安，就往学里来了。黛如已经变着脸说：“ 怪不得你老爷生气，说你没出息，第二天你就懒惰。这是什么时候才来？” 宝玉把昨发烧的话说了一遍，方过去了。原就念书，到了下晚，黛如道：“ 宝玉，有一张书你来讲讲。” 宝玉过来一看，却是后生可畏章。宝玉心上说：“这还好，幸亏不是学庸。”问道：“ 怎么讲呢？” 黛如道：“ 你把截止句子细细儿讲来。” 宝玉把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，说：“ 这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，叫他及时努力，不要弄到……” 说到这里，抬头向黛如一瞧，黛如觉得了，笑了一笑道：“ 你只管说，讲书是没有什么避忌的。《礼记》上说，临文不会，只管说，不要弄到什么。” 宝玉道：“不要弄到老大无成，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，后把不足畏二字警惕后生的将来。”说罢看着黛如，黛如道：“ 也还罢了，串讲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圣人说，人生少时，心思财力样样聪明能干，实在是可怕的。哪里料得定他后来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？若是忽忽悠悠到了40岁，又到50岁，既不能够发达，这种人虽是他后生时像个有用的，到了那个时候，这一辈子就没有人怕他了。”黛如笑道：“ 你方才截止讲的倒清楚，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气。无文二字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，文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，就不做官也是有文呐。不然古圣贤有顿世不见知的，岂不是不做官的人？难道也是无文吗？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，方与焉知的知字对真，不是怕的字眼。要从这里看出方能入戏，你懂得不懂得？” 宝玉道：“懂得了。”黛如道：“ 还有一章你也讲一讲。” 黛如往前接了一篇指给宝玉，宝玉看是：“无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宝玉觉得这一章却有些刺心，便陪笑道：“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。”黛如道：“ 胡说，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，也说没有做头吗？” 宝玉不得已讲道：“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，见了色便好得了不得，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，人偏都不肯好它。至于那个色呢，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，无人不好的，但是德乃天理，色是人欲，人哪里肯把天理好得像人欲似的？孔子虽是叹息的话，又是万人回转来的意思，并且见的人就有好德的，好的终是肤浅，只要像色一样好起来，那才是真好呢。” 黛如道：“这也讲的罢了，我有句话问你，你既懂得圣人的话，为什么正犯着这两件病？我虽不在家中，你们老爷也不曾告诉我。其实你的毛病我却尽知的。做一个人怎么不忘长进？你这会儿正是后生可畏的时候，有文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。我如今限你一个月，把念过的旧书全要理清，再念一个月文章。以后我要出题目叫你做文章吗？如若懈怠，我是断乎不依的。自古道，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你好生记着我的话。” 宝玉答应了，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课干去，不提。且说宝玉上学之后，怡红院中甚觉清静闲暇，袭人倒可做些活计，拿着针线要绣个槟榔包，想着如今宝玉有了功课，丫头们可也没有饥荒了。早要如此，晴雯何事弄到没有结果？兔死狐悲，不觉滴下泪来，忽又想到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，原是偏房。宝玉的为人却还拿得住，只怕娶了一个厉害的，自己便是尤二姐相邻的后身。素来看着贾母、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，往往露出话来，自然是黛玉无疑了。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，想到此计，脸红心热，拿着针不知戳到哪里去了，便把活计放下，走到黛玉处 去探探他的口气。黛玉正在那里看书，见是袭人，欠身让座。袭人也连忙迎上来问：“姑娘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 哪里能够，不过略硬朗些。你在家里做什么呢？” 袭人道：“如今宝二爷上了学，房中一点事儿没有，因此来瞧瞧姑娘，说说话。”说着，紫鹃拿茶来，袭人忙站起来道：“妹妹坐着吧。”银又笑道：“我前儿听见秋文说，妹妹背地里说我们什么来着？”紫鹃也笑道：“姐姐信她的话，我说宝二爷上了学，宝姑娘又隔断了，连香菱也不过来，自然是闷的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还提香菱呢，这才苦呢，撞着这位太岁奶奶，难为她怎么过。”把手伸着两个指头道：“说起来比她还厉害，连外头的脸面都不顾了。”黛玉接着道：“她也够瘦了，尤二姑娘怎么死了？”袭人道：“可不是，想来都是一个人，不过名分里头差些，何苦这样读？外面名声也不好听。”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，今听此话有因，便说道：“ 这也难说，但凡家庭之事，不是东风压了西风，就是西风压了东风。” 袭人道：“做了旁边人，心里先怯了，哪里倒敢去欺负人呢？”说着，只见一个婆子在院里问道：“这里是林姑娘的屋子吗？哪位姐姐在这里呢？”雪雁出来一看，模模糊糊认得是薛姨妈那边的人，便问道：“做什么？”婆子道：“ 我们姑娘打发来给这里林姑娘送东西的。” 雪雁道：“ 列等等。” 雪雁进来回了黛玉，黛玉便叫领她进来。那婆子进来请了安，且不说送什么，只是去着眼瞧黛玉，看得黛玉脸上倒不好意思起来，因问道：“ 宝姑娘叫你来送什么？” 婆子方笑着回道：“ 我们姑娘叫给姑娘送了一瓶儿蜜饯荔枝来。” 回头又瞧见袭人，便问道：“ 这位姑娘不是宝二爷屋里的花姑娘吗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妈妈怎么认得我？” 婆子笑道：“ 我们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，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门，所以姑娘们都不大认得。姑娘们碰着到我们那边去，我们都模糊记得。” 说着，将一个瓶儿递给雪雁，又回头看看黛玉，因笑向袭人道：“ 怨不得我们太太说，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，原来真是天仙似的。” 袭人见他说话造次，连忙岔道：“ 妈妈，你乏了，坐坐吃茶吧。” 那婆子笑嘻嘻的道：“ 我们那里忙呢。都张罗秦姑娘的事呢，姑娘还有两瓶荔枝，交给宝二爷送去。” 说着颤颤巍巍告辞出去。黛玉虽恼这婆子方才冒撞，但因是宝钗使来的，也不好怎么样她。等她出了屋门，才说一声道：“ 给你们姑娘倒费心。” 那老婆子还只管嘴里咕咕哝哝地说：“ 这样好模样，除了宝玉，什么人请受得起？” 黛玉只装没听见。袭人笑道：“ 怎么人到了老来，就是混说白道的，让人听着又生气又好笑。” 一时，雪雁拿过瓶子来与黛玉看。黛玉道：“ 我懒得吃，拿了搁起去吧。” 又说了一回话，袭人才去了。一时晚妆将卸， 黛玉进了套间，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，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，甚是刺心。当此黄昏人静，千愁万绪堆上心来，想起自己身上不老，年纪又大了，看宝玉的光景，心里虽没别人，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，深恨父母在世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，又转念一想到， 倘若父母在世别处定了婚姻，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才心地，不如此时尚有可图。 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，竟像露露一般，叹了一回气，掉了几点泪，无情无绪，合衣倒下。不知不觉，只见小丫头走来说道：“ 外面雨村贾老爷请姑娘。” 黛玉道：“ 我虽跟他读过书，却不比男学生，要见我做什么？况且他和舅舅往来，从未提起，我也不便见的。” 因叫小丫头：“ 回复身上有病，不能出来，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。” 小丫头道：“ 只怕要与姑娘道喜，南京还有人来接。” 说着，又见凤姐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宝钗等都来笑道：“ 我们一来道喜，二来送行。” 黛玉慌道：“ 你们说什么话？” 凤姐道：“ 你还装什么呆？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生了湖北的粮道，娶了一位继母，十分合心合意。如今想着你撂在这里不成事体，因托了贾雨村做媒，叫你娶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，还说是续弦，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。大爷一到家中就要过去的，都是你继母做主，怕的是道上没有照应，还叫你连二哥哥送去。” 说的黛玉一身冷汗，黛玉又恍惚父亲裹在那里做官的样子，心上急着应说道：“ 没有的事，都是凤姐姐混呢。” 只见邢夫人向王夫人使个眼色， 他还不信呢，咱们走吧。 黛玉含着泪道：“ 二位舅母坐坐去。” 众人不言语，都冷笑而去。黛玉此时心中干急，又说不出来，哽哽咽咽，恍惚又是和贾母在一处似的，心中想到：“ 此事唯求老太太，或还可救。” 于是两腿跪下去，抱着贾母的腰说道：“ 老太太救我，我难辨是死也不去的。况且有了继母，又不是我的亲娘，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块儿的。” 但见老太太呆着脸笑道：“ 这个不干我的事。” 黛玉哭道：“ 老太太，这是什么事呢？” 老太太道：“ 续弦也好，倒多一副妆奁。” 黛玉哭道：“ 我若在老太太跟前，绝不使这里分外的闲钱，只求老太太救我。” 贾母道：“不中用呢，做了女人终是要出嫁的，你孩子家不知道，在此地终非了局。” 黛玉道：“ 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，自作自吃也是愿意，只求老太太做主。” 老太太总不言语，黛玉抱着贾母的腰哭道：“ 老太太，你向来最是慈悲的，又最疼我的，到了紧急的时候怎么全不管？不要说我是你的外孙女， 是隔了一层了。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，看我娘份上，也该护庇些。 说着撞在怀里痛哭。听见贾母道：“ 鸳鸯，你来送姑娘出去歇歇，我倒被她闹乏了。” 黛玉情知不是路了，求去无用，不如寻个自尽，站起来往外就走。深痛自己没有亲娘，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姊妹们平时何等待得好，可见都是假的。又一想， 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，我见一面，看他还有法儿。 便见宝玉站在面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妹妹大喜呀。”黛玉听了这一句话，越发急了，也顾不得什么了，把宝玉紧紧地拉住说：“ 好，宝玉，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呢。” 宝玉道：“我怎么无情无义？你既有了人家，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。”黛玉越听越气，越没了主意，只得拉着宝玉哭道：“ 好哥哥，你叫我跟了谁去？” 宝玉道：“你要不去，就在这里住着。你原是许了我的，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。我待你是怎么样的，你也想想。”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，心内忽又转悲作喜，问宝玉道：“ 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，你到底叫我去不去？” 宝玉道：“我说叫你住下，你不信我的话，你就瞧瞧我的心。”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，只见鲜血直流。黛玉吓得魂飞魄散，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：“ 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？你先来杀了我吧。” 宝玉道：“不怕，我拿我的心给你瞧。”还把手在化开的地方乱抓，黛玉又颤又哭，又怕人撞破，抱住宝玉痛哭。宝玉道：“ 不好了，我的心没有了，活不得了。” 说着眼睛往上一翻，咕咚就倒了。黛玉拼命放声大哭，只听见紫鹃叫道：“ 姑娘，姑娘，怎么掩住了？快醒醒，脱了衣服睡吧。” 黛玉一翻身，却原来是一场噩梦。喉间犹是哽咽，心上还是乱跳，枕头上已经湿透，肩背身心但觉冰冷。想了一回， 父亲死得久了，与宝玉尚未放定，这是从哪里说起？ 又想梦中光景无依无靠，再真把宝玉死了，那可怎么样好？一时痛定思痛，神魂俱乱，又哭了一回，便身微微的出了一点汗，扎睁起来，把外罩大袄脱了，又叫紫鹃盖好了被窝，又躺下去。翻来覆去，哪里睡得着？只听得外面稀稀飒飒，又像风声，又像雨声。又停了一会子，又听得远远的吆喝声，却是紫鹃已在那里睡着。鼻息出入之声，自己扎睁着爬起来，围着被坐了一会儿，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凉风来，吹得寒毛直竖，便又躺下。正要朦胧睡去，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巧的声儿，啾啾唧唧叫个不住。那窗上的纸隔着屉子，渐渐的透进清光来。黛玉此时已醒得双眸炯炯，一会儿咳嗽起来，连紫鹃都咳嗽醒了。紫鹃道：“ 姑娘，你还没睡着吗？又咳嗽起来了，想是着了风了。这会儿窗户纸发青了， 也带好亮起来了，歇歇儿吧，养养神，别尽着想长想短的了。 黛玉道：“ 我何尝不要睡，只是睡不着，你睡你的吧。” 说了又嗽起来。紫鹃见黛玉这般光景，心中也自伤感，睡不着了。听见黛玉又嗽，连忙起来捧着痰盒。这时天也亮了。黛玉道：“ 你不睡了吗？” 紫鹃笑道：“天都亮了，还睡什么呢？”黛玉道：“ 既这样，你就把痰盒换了吧。” 紫鹃答应着，忙出来换了一个痰盒，将手里的这个盒放在桌上，开了套间门出来，仍旧带上门，放下撒花软帘，出来叫醒雪雁，开了屋门去到那盒子时，只见满盒子痰，痰中好些血腥，唬了紫鹃一跳，不觉失声道：“ 哎呦，这还了得！” 黛玉里面接着问是什么，紫鹃自知失言，连忙改说道：“ 手里一滑，几乎亮了痰盒子。” 黛玉道：“ 不是盒子里的痰，有了什么？” 紫鹃道：“ 没有什么。” 说着这句话时，心中一酸，那眼泪直流下来，声儿早已差了。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腥，早自疑惑，方才听见紫鹃在外边诧异，这会子又听见紫鹃说话声音带着悲惨的光景，心中觉了八九分，便叫紫鹃：“ 进来吧，外头看凉着。” 紫鹃答应了一声，这一声更比头里凄惨，竟是鼻中酸楚之音。黛玉听了凉了半截，看紫鹃推门进来时，上拿手帕拭眼，黛玉道：“ 大清早起，好好的，为什么哭？” 紫鹃勉强笑道：“ 谁哭来？早起起来，眼睛里有些不舒服。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时候更大吧？我听见咳嗽了大半夜。” 黛玉道：“ 可不是，越要睡越睡不着。” 紫鹃道：“ 姑娘身上不大好，依我说还得自己开解着些，身子是根本，俗语说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依旧有柴烧。况这里自老太太太太起，哪个不疼姑娘？” 只这一句话又勾起黛玉的梦来，觉得心头一撞，眼中一黑，神色巨变。紫鹃连忙端着痰盒，雪雁垂着脊梁，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，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。紫鹃、雪雁脸都唬黄了，两个旁边守着，黛玉便昏昏躺下。紫鹃看着不好，连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。雪雁才出屋门，只见翠缕、翠墨两个人笑嘻嘻的走来。翠缕便道：“ 林姑娘怎么这早晚还不出门？我们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里讲究四姑娘画的那张园子简呢。” 雪雁连忙摆手，翠缕、翠墨二人倒都吓了一跳，说：“ 这是什么缘故？” 雪雁将方才的事一一告诉他二人。二人都吐了吐舌头，说：“ 这可不是玩的，你们怎么不告诉老太太去？这还了得，你们怎么这么糊涂？” 雪雁道：“ 我这里才要去，你们就来了。” 正说着，只听紫鹃叫道：“ 谁在外头说话？姑娘问呢。” 三个人连忙一起进来。翠缕、翠墨见黛玉盖着被躺在床上，见了他二人便说道：“ 谁告诉你们了？你们这样大惊小怪的。” 翠墨道：“ 我们姑娘和云姑娘才都在四姑娘屋里 讲究四姑娘画的那张原子图，叫我们来请姑娘来，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。 黛玉道：“ 也不是什么大病，不过觉得身子略软些，躺躺儿就起来了。你们回去告诉三姑娘和云姑娘，饭后若无事，倒是请他们来这里坐坐吧。宝二爷没到你们那边去？” 二人答道：“ 没有。” 翠墨又道：“ 宝二爷这两天上了学了，老爷天天要查功课，哪里还能像从前那么乱跑呢？” 黛玉听了默然不言。二人又略战了一回，都悄悄地退出来了。且说探春、湘云正在惜春那边评论惜春所画大观园图，说这个多一点，那个少一点，这个太疏，那个太密。大家又议着题诗，着人去请黛玉商议。正说着，忽见翠缕、翠墨二人回来，神色匆忙。湘云便先问道：“ 林姑娘怎么不来？” 翠缕道：“ 林姑娘昨日夜里又犯了病了，咳嗽了一夜，我们听见雪雁说吐了一盒子痰血。” 探春听了诧异道：“ 这话真吗？” 翠缕道：“ 怎么不真？” 翠墨道：“ 我们刚才进去瞧了瞧，颜色不成颜色，说话的气力儿都微了。” 湘云道：“ 不好的这么着，怎么还能说话呢？” 探春道：“ 怎么你这么糊涂，不能说话不是已经……” 说到这里却咽住了。惜春道：“ 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，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，一点半点儿都要认起真来，天下事哪里有多少真的呢？” 探春道：“ 姐这么着，咱们都过去看看，倘若病得厉害，咱们好过去告诉大嫂子回老太太，传大夫进来瞧瞧，也得个主意。” 湘云道：“ 正是这样。” 惜春道：“ 姐姐们先去，我回来再过去。” 于是探春、湘云扶了小丫头都到潇湘馆来。进入房中，黛玉见他二人，不免又伤心起来，因又转念想起梦中连老太太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们，况且我不请他们，他们还不来呢。心里虽是如此，脸上却爱不过去，只得勉强令紫娟扶起，口中让座。探春、湘云都坐在床沿上，一头一个看了黛玉这般光景，也自伤感。探春便道：“ 姐姐怎么身上又不舒服了？” 黛玉道：“ 也没什么要紧，只是身子软得很。” 紫娟在黛玉身后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。湘云到底年轻，性情又兼直爽，伸手把痰盒拿起来看，不看则已，看了唬得惊疑不止，说：“ 这是姐姐吐的，这还了得？” 初时黛玉昏昏沉沉，吐了也没细看，此时见湘云这么说，回头看时，自己早已灰了一半。探春见湘云冒失，连忙解说道：“ 这不过是肺火上炎，带出一半点来也是常事，偏是云丫头不拘什么，就这样歇歇遮遮的。” 湘云红了脸，自悔失言。探春见黛玉精神短少，似有烦倦之意，连忙起身说道：“ 姐姐静静的养养神吧，我们回来再瞧你。” 黛玉道：“ 被你两位垫着。” 探春又嘱咐紫娟好生留神服侍姑娘，紫娟答应着。探春才要走，只听外面一个人嚷起来，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